是梦与梦的萦绕，牵手是情与情的依恋，牵手是心与心的相拥，牵手多少跋涉的风雨， 经过增添岁月的骄傲。

小桥把哟， 月亮草原 的鸽子，满山的蝴蝶花，蹦蹦跳跳跳起舞哟。妈妈母唱起歌哟， 我们的生活比明天高， 我们的生活比明天高。 草原上骏马奔哟， 我们的生活比明天高， 我们的生活比明天高， 我们的生活比。

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，铭记在我们的心里。 情的浪

在长营。